那么现在就是，疗愈服已经和你的那个 DNA 序列完全融合为一体了。那么我们先来讲一下远程的疗愈，因为在很多时候的话呢，当疗愈发生的时候，可能对方不在你的面前，那么你要让对方有一个接收的意念，比如说接受来自于谁谁谁的疗愈，远程疗愈。然后你需要做的是观想，把疗愈符画到对方不舒服的地方。那么如果知道灵气符号的同学，你可以同时使用你喜爱的一些灵气的符号。然后你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放松，然后观想这个能量源源不断的通过你的身体进入到这个疗愈符里面，从而进入到对方的身体里。那么一般这个时间是控制在20分钟到半个小时。如果说是你身边的人需要疗愈的话，你就可以直接观想这个疗愈符在你的手掌，然后默念一遍阿姑那，然后把手放到对方不舒服的位置上，直接把手放上去，然后时间也是20分钟到半个小时左右。那么当然，你可以去做一些就是关于情绪的一些疗愈，也就是把那个疗愈符画到对方的心轮上，然后去默念一遍阿姑那，然后让就是整体来讲的话，就会帮他去清理清理他的一些情绪。然后如果你要做那个关系疗愈的话，你可以进入到那个阿卡西记录里。你可以把两个人的灵魂拉到自己的面前，然后用一个金色的光球包裹住，然后在这个光球上面打上疗愈符，念上阿姑那。当然，如果说是这个人，比如说你是要做你和别人的话，那么你就只用进你的阿卡西记录。但是如果你是要做别人和他认识的人的话呢，那你就要进入对方的阿卡西记录。就是把两个人的灵魂拉到你的面前，然后用金色的光球包裹住，然后在这个光球上面去打上这个疗愈符，然后念一遍阿姑那。那么如果说是想要处理你和别人的关系，想要彻底的去清理的话，那你就需要看到你为对方贴的标签是什么，同样也是进入到阿卡西，然后观想对方坐在那个空间的正中央。然后你去看一看你给对方贴的标签是什么，然后你可以想象一件你们会有冲突的事情，你去看一看对方他会怎么样去回应，然后你觉得他会怎么样去回应，那么这个事实上就是你对对方的看法，就构成了你们日常沟通的一个实相，那么你所需要做的就是取下旧的标签。看着它们慢慢的融化在光里头，然后用新的标签去替换上去，这个就是换标签最简单的方法。换自己的标签也是一样的，就是取下旧的标签，看到它们慢慢融化在光里头，然后把新的替换上去。很多同学也在问关于水晶解读，那么当你要现在要解读你的水晶的话是非常简单的。把你所要读取的水晶放到左手的掌心，然后右手呢，轻轻地覆盖在那个水晶上面，然后想象从心轮出来的那个 takaru，就是我们的连接符，完全地去罩住那个水晶，然后直到你觉得你就是水晶，水晶就是你。你感觉到那个水晶的能量在跟你同频共振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解读了。那么，关于能量体手术，那么在阿卡西里面，我们也可以去教一些能量体，就是去做一些能量体手术。那么，当你在做能量体手术的时候，你可以默念对方的名字，观想对方的能量体就在面前，然后用你的意识。从上至下进行对对方的能量体进行一个扫描。如果感觉到有任何不对劲的地方，那么你可以观想用金色的光去清理和疗愈那个位置。完了之后的话呢，这个方法也可以去观测对方的脉轮情况， 如果对方他想要看一看他的那个财富状况的话，你可以想象把你的那个意识放到对方的太阳轮，或者是你可以想象把你的手放到对方的那个太阳轮，然后去感受，然后直接说出第一感觉就好了。如果是要清理和疗愈那个部位的话，同样也是观想青色的光，去慢慢的去做清理和疗愈。那么这个过程想象的，就是在你的观想当中越细节越好。人际关系的话是，就是是脐轮那边，放到脐轮那边去感受，或者是想象把手放到对方能量体，或者你直接可以用你的意识进行这样子的一个能量体的扫描，直接去感应对方的事业啊、财富啊或者人际关系的一些状况。那么，我们可以开始我们现在的一个揭秘。目前灵性市场上所有的理论，像元成功、水晶解读疗愈，然后各种次元维度的大天使、光之存有啊、通灵，所谓的基督的我就是生命，是道路，是真理。道教的天人合一，佛陀的大乘佛法。当然，我们在这里并没有任何贬低那些流传至今的典籍，虽然他们说的都是同一句话哈。而当我们真正捡起自我的时候，灭佛就是最后的一步。佛，当我成了佛以后，不到1分钟，我发现盘坐的佛像变成了森林里的石像，爬满蠕虫缠绕的树枝和苔藓，静静的，那些虫子食进石像的缝隙当中，那么多的生命形式在我身上，而我只是一个石像。那么要的是就是这个吗？不，其实每个人所追求的都是独一无二的一种表达。那么，所有现在市面上的一个理论，基本上就是。如果是以疗愈形式发生的，就是一定要让对方有一个接受的过程。如果他能够接受你的能量疗愈，完了之后呢，你给自己充分的意识许可，那么这段疗愈在对方的接纳和你自我的许可当中便会产生。一切都是这个道理，就像市面上的一些催眠，催眠也是一样的。还记得我们这几天不断的再去探讨，头脑当中你给自己构画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概念，或者说是一些你自己给自己贴的一些标签，而催眠就在于说，它让人在一种非常放松的状态下，然后你去帮他调整他不合时宜的一些观点，事实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而元成功呢，就是如果你想要帮助别人去调整他的事业，那么在你进行所有的那个能量体的一个扫描，扫描完了之后，当你再帮他去调整的时候，你可以拉着对方一块儿去，来跟你去做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计划，一定要让对方的主观意愿参与进来。而当对方的主观意愿一旦参与进来了之后，因为所有人他的现实一定是由意识决定的，所以如果你能引导他去改变他的意识这一块的东西，那么所有的疗愈会自然而然的发生。其实所有的一切都是基于一个非常柔软的套子，所有的真理实相原是超越一切的文字思想。类别界限，我们在这里之所以很快的去把这些疗愈的种种的方法和市面上的一些所有的一些原理，就是很快的把它们说过了，是因为说我们不想给到大家一个特别特别具体的一个做法，因为所有的形式全部到最后都会变成一种限制。而大家，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把所有的自由全部都还给大家。大家可以通过你基于对所有一切原理的了解，去创造任何你喜欢的套子。在那本来如是的世界里，无善亦无恶，无胜亦无凡，无生亦无死，心无疆界。那么其实只有4点，大家一定要记得：第一， 存在且永远存在。二，一，即是一切，空即是色，即是我。三，就是你需要了解投射镜像的一个原理。你要永远记得，你现在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事实上都在向你展示你相信了什么。所有的一切，你身边所有的一切物质现实实相，事实上都是由你的意识投射出去而形成的。意识决定实相。第四，就是意中常在，长恒久意。意也就是我们说的不断的运动、变动、各种动。意生生，生生不息。建立一个理论的原理啊。那么首先，我们同时是 A。而且呢，我们也是 B， 然后呢，我们会将自我认同于 A， 然后我们会认为目的地是 B， 那么一生二，对立的体验带来了二生三，也就加上了过程、时间、空间。为了一步一步取得自我授权的信任感，我们必须行动起来。确立好路径以后，就是前行和体验，直到你允许自己到达。就是这么简单，完美的共识性会时时刻刻地提供富足的一切，包括如果你先体验匮乏，也绝对会提供丰富的匮乏事件来让自己享受个够。那么今天也有同学在问我说，当他跟一个同学去配对的时候，完了对方也没有拿到，在阿卡西里面当时没有拿到答案，他也没有拿到答案。其实呢，有没有去想过说你没有允许自己去拿答案？而非常巧合的事情是，相信自己可以拿到答案的同学，基本上你的配对里面很少会出现说对方拿不到答案的情况。而事实上就是有的时候你在看待对，就是当你在做阿卡西个案的时候，你一定要去留意，对方在某种频率上是一定有跟你共振的地方，所以你可以去看一看。而在跟任何人去解读阿卡西的过程当中，你们现在可以不用再去拘泥于说 ，OK， 我一定要进入阿卡西记录，完了之后我一定要去等着答案。所有的一切，因为现在你就是阿卡西本身，你跟着自己的感觉，你想去问他什么问题，你想去跟他不断的去，跟他再去聊一会儿，去了解更多信息，都是可以的。任何你当下你觉得是对的东西，完了之后呢，自由的去表达。然后在做这一切的时候，你需要尽可能的去放空自己。你不要一边做一边在想，哎呀，我这样说对不对？我这样说对不对？因为当你不断的在这么去想的时候，那么就很有可能会有一个事件出来向你证明说，可能你这样说是有问题的。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完全的放空自己，跟随自己的第一感觉，然后把它表达出来，这是最完美的解读。认知呢？创造现实，被自己的认知附身，不是被事物或被人、未来或者过去，而是被我对他们的认知附身。这些呢，就是所谓的纠缠和执着。其实我们所谓的我，也只是这些概念的总和。那么这些充满恐惧的渴望和紧抓不放，执着究竟是什么？它是一种信仰和概念，如此而已。也许是很强的信仰，但只是信念。而且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信念或者信仰是真实而恒久不变的。从我的实验中，我至少得知这一点。一个人如果有信心地朝着自己的梦想前进，努力去过自己想象的生活，就会得到平常无法预期的成功。那么在他在做这些事情的同时，他会把某些东西丢在背后，越过无形的界限，然后新的具普遍意义的更自由的法则 就会开始在它的四周与内在建立起来，或者它会扩展旧的法则，以更自由的方式去诠释，而它将活在更高的秩序之中。随着它简化生活的程度，宇宙法则也会变得越来越单纯。孤独不再是孤独，贫穷不再是贫穷，软弱也不再是软弱。那么，为什么不试一试？在每一个睡前，让自己彻底的归零，彻底的死于每一个呼气，在每次吸气当中重生。每一个呼吸其实都是全新的自我，在每一个呼吸当中，将你的身心化为虚有，又从中而生。所以，其实我们从未逃离过每一刹那的死亡与无常，生命就是生命的常态。那么以上呢，是今天的课程。在整个课程完全结束之前，我们有一些话想要表达。那么此刻，或许有一些人会达到一个路口，一种想把自我变得不一样，例如变得更加神圣、快乐、不自私、感知万物、融入源头等等。那么另外一种呢，则是了解这一切，所有一切的尝试都只是角色扮演，而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到，那就是借由了解自我的非真实性，以及觉察自己与那毫无属性的无限纯粹存在是永远一致的，来完全消除自我认同。或许这样的结果就是玩一个所谓的完全剥离了自我角色的恒久非二元觉知的游戏。其实任何的选择都没有一个比一个比另一个更高尚，任何的道路都没有一条比另一条更精彩，这句话说的再多次都不为过。只不过这无限的存在似乎有一个整体的势能和潮汐，然后当我无意识被涌入后一个路口的时候，我毫无着力点，时不时的恐慌，以及陷入了解除一切自我与无我的战斗当中，一遍又一遍的我是谁和我是什么，从一个不知道还能不能称之为我的地方涌出来，在那里没有任何的剧本或角色，不带任何的关于我是谁或不是。自我其实每刻每时每刻都在试图于依附任何一个信念体系架构上面，每时每刻都在试图给每一个经验去盖上章、下定义、出概念，而几乎又是同时又在不停地放掉我认为的下一刻如何如何的剧本。每一个关于身份的感觉都有它的剧本，而那个真正的不带任何角色的，常常却被大家认为是藏在某处了。放下你的角色，回头去看看你那个被你自己称之为我的那个人，却没有一个被认为的人藏在了某处而需要被找回。当然，你或许会想这是莫大的自由，或许会想这里没有人，但是我还是要去寻找他，寻找真我，寻找真理，寻找那个本质源头的我，那个完全觉醒的我，去寻找另一个所谓的真我，那只是另一个角色，另一个剧本，或许是一个更大的、更有趣的剧本。一旦进入了剧本，你便开始做梦，开始玩起另外一个游戏。其实，这并没有什么不妥，毕竟这是你自己的游戏。我们只是想让你们明白，这一切都是过程里的一部分。有的人会经历到，有的人会比较轻微的经历。或许在莫大的混乱中，很多人会不停地问为什么，为什么是我？如果知道会经历这些，那么在拿起那个红色的药丸的时候，就应该慎重考虑很久。红色药丸大家应该都清楚哈，就是《黑客帝国》里头的那个 Neo， 他在选择说是吞下那个红色的药丸还是蓝色的药丸。那么不论怎么样，又有一个谁能够知道呢？真正发自内心的觉醒冲动，远比想要把我们的梦境状态变得更好，这个愿望来得更加深刻，而且莫名其妙。 愿意为了觉醒而承受需要经历的任何事情，似乎这是关于内在的祈祷。祈祷凡是有助于彻底觉醒的任何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不论是美好的还是可怕的，不论是走向生命还是死亡，无条件的、完全彻底的、不可避免的敞开。如果你已经走在其中了，那么你可能需要做的是放下你想要的觉醒是什么样子的，放下你想要的旅程是什么样子的。很多学员会说这听上去不错，当我深刻地体验到我自己什么都不是的时候，一开始或许很消极，然后我突然体验到这种感觉的确是一种全然的自由。我终于不用再去做一个好伴侣，一个努力争取财富、名声、地位等等一切能够证明自我价值的人，甚至于一个无尽追求自由的人。我甚至根本不会去想明天会怎么样。或许你会体验到这样从未有过的轻松感，或许下一秒当中你又会陷入了双重思维的焦虑中。你的头脑似乎会到一个状态，会说 OK， 我完全搞不清楚我是谁了，我完全找不到那个正确的剧本，我放弃了，我真的不知道我是谁。当你开始理解这一点的时候，你会意识到，当你在听的时候，你会放下那个你是某某某的剧本而听，当你在说的时候，你会放下那个你是某某某的剧本而说。其中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即使是一种很抽象的概念，都会激起你因着虚幻体验而产生的想象，因着各种狡猾手段来阻止或者逃避那些解除自我的武装行为。这里包括你的任何一次觉醒的体验，并且马上依附于上，使之成为某种概念或者是标准。哦，原来这种状态是觉醒，那是觉知。哦，原来我在体验无限意识。头脑会立刻给它命名，固化成为概念，进而封装成经验。从此以后，我是什么？我是谁？这不再是一个死死的概念性的答案，而是活生生的、无数的此时此刻，进入更多的未知，让那更多的未知，进来更多的体验，我们所是，及我们所不是。OK， 最后想象一下，没有被降落伞从飞机上跳下，迅速下坠，耳边狂风呼啸，你看着地球越来越近，你甚至已经确定了撞上地球的那个血肉模糊的自己。就在撞上的那一刻，地球消失了，没有任何东西来迎接你的下坠，而你的下坠不会结束，你也不会感觉到下坠，身边已经没有任何的参考，耳边没有风，也没有迎接你的那个地球。所以最后欢迎大家来到无限觉知。那么这3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了，我和派会始终在群里保持跟大家的互动，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群里进行任何的讨论。那么非常感谢这几天大家的参与，谢谢，晚安。